别有耳慢来，你点亮我的爱。 Forever shine， 命中注定的安排，我明白。第一次见面你的开场白，没有彩排但却意外可爱。晚风吹过来，雾气散开，眼神在交换。我世界按部就班的状态，遇见你的瞬间明亮起来。乌云都散开，没什么阴霾，有你在。 Baby you are my light， 你点亮我的爱。 Forever shine， 命中注定的安排，我明白。流星划过窗台，我想的彼岸，我明白，爱走。